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声音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秀珍演唱的《想太多》，我们以前喜欢一个人呢，只要他笑得好看就会义无反顾，可是后来不会莽撞的随随便便的逢人就掏自己的心，我们会计较一些有的没的，回报付出是不是成正比啊，这个人值不值得呀。你在别人眼里呢，的确变得更加成熟了，可是也变得自私世故了。好消息呢，是我们更加懂得爱自己，而坏消息呢，是我们很难去爱别人了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来自庄心妍，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。 想你，却不敢告诉我自己，一颗心为你打着伞，眼睛却为你下过雨。飘雪的时候会念你，任由相思无能为力。当岁月掀起爱的潮汐，彼此错过了就该放弃。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时光已经消失回不去，就像当初情在何起，缘来缘去都是天意。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一切都像在随风停雨，有些曾经走得更快，依然清晰，虽然很痛但却很美。错过了就该放弃，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时光已经消失回不去，就像当初情在何起，缘来缘去都是天意。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一切都像在随风，清晰虽然很痛但却很美丽。哦，如果有一天再相遇，也许问候只有三两句，但我们用爱交换过经历，彼此更明白什么是真心。我不清晰虽然很痛但却很美丽。 庄心妍的这首歌叫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话虽如此，可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很多的痴男怨女。我曾经就想哦，说如果可以呢，要一辈子做他的邻居，买了新鲜的水果分他几颗，做了好吃的菜第一时间去敲他家的门，失眠的时候陪他到阳台喝两口闷酒，忘带钥匙了从他家翻窗而过，看着他恋爱结婚儿孙满堂，从啤酒香气飞扬的球赛到柳树下缓缓的围棋一起老去，从来没有在一起，也从来不曾远离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

时光隧道唤醒沉睡